喇嘛寺的。 叔叔他，

吃吧。 不 啊， 我要让他吃上一口。 喂马。 you 天的马来救我们的重伤员。 派人护送朱马回家，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。 是，罗长英、樊石生， 报告。 你们要用生命保护朱马的安全， 保证完成任务。

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闯宫。